重修来佛三乘永思集缘起，指名来佛，来此只为作佛。曾浩海言，果然海会圣言。古德云，有磨皆好事，无曲不闻声。来佛三乘嘅事迹历经曲折，终于被世人所共知。但是在流传过程中，就无端出现了种种错误。亦难怪俗语曾经讲，好事传三人，有头没了身；坏事传三人，有叶又有根。为正视听，特遵师父上人之嘱托，重新修订来佛三乘永思集。清初大德周安士先生讲，写书劝世原是件极难的事情，如果写得太通俗，就不适合文人阅读；如果是太过文雅，又难以流通于大众之间。对于愚钝的人来讲，即使写得再浅显，他仲是嫌晦涩难懂；对于聪明的人来讲，即使写得再精辟，他仲是嫌沾有俗气。纵然是圣人重生于今日，亦不可能令所有人全都满意，又何况我们这些晚辈后学呢？印智法师年初呈交师父上人的那份记录研功圣迹的7000字的文稿，原本是末学在去年正月参与整理研功往生资料的视频旁白，但是负责制作光碟的那位居士，或者是嫌某些词句太过深奥，所以并没有全部采用。实则安士先生的门人陈胜来亦曾经讲过，劝善的书籍一打开就令人皱眉的，必然不能够流传；一打开就令人鼓掌的，亦必然不能够流传。为什么呢？原因在于一个过于深奥，一个过于肤浅。末学想来，在初看这份文稿的人当中，一定是皱眉的人多于鼓掌的人吧。但是大家如果能够谨遵师父上人的教导，每日平心静气读诵三篇，读上一年，相信大家都会自然舒展眉头，破颜而笑的。故而末学特将这份文稿不作改动，至于此书首章，只为便于大众每日诵读。孔子作春秋，记录了鲁国12位国君在位的时候整个东周天下的历史。这些历史有些是夫子亲历的，有些是夫子听亲历的人讲述的，有些是典籍记载和传闻，即是董仲舒讲的所见世、所闻世和所传闻世。末学整理此书，亦将借鉴夫子修史的态度，凡是末学直接听贤公亲口讲出的，同埋有视频资料可证的，自然首先收录。复其诸位仁者，千万要宽宥末学的无礼。贤公诸弟子和有缘和贤公接触过的居士们所讲述的，末学将其归为所闻世，收录于中。同贤公并无接触， 因为听闻言公事迹而有所感触的学友们所写的文章，一概收录于后。此书收录言公的诸多事迹，因采于百家，原始文字雅俗繁简，各各不同，为使流通无碍，如今在不坏民意的前提下，对其稍加修改，使其如出一人之手。非我招牵，因心恐弄真成假，是谁作俑，全不怕弄假成真。病起若轻，只缘就官不忍，全真去伪，方显佛门无欺。唯愿敬信者亦坚敬信，从之放下万缘，早同归于极乐。切望狐疑者速断狐疑，自此猛登彼岸，永不堕于轮回。大事因缘，若不信请则灵山，真诚造就，如涉无愿寻阿鼻。甲午、季春、古远，因缘生敬字。